西河大鼓、玲珑塔绕口令，伴奏是殷维华、马小强老师。好，我们有请。 口磬，十三个磨了鱼子，十三盏灯，十三个金锥，五十二两，西北风一刮，叫玩儿的忘了想玩儿吧。

说天，我这里脉搏的伤口都不好受，想着你说的和笑的，和是那些在图书馆查不到的字眼，一则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，我反驳着我放着那些细节，想着你走的停留的，和是那些在地图上隐姓埋名的街，真实界规律正常的妙言，有些事跟着太阳转了圈，你总在我视线焦距里面，像是马戏团小丑疯了脸，没人发现我停在绳索上面，也许我不应该只要笑了眼。 No matter you are my head and hold you just something you know I cannot tell while I'm waiting是我上瘾，我家人还是魔鬼，我靠着线索去生活，甚至咳嗽，如果保持美消息让我捕捉，就在一瞬间美梦成了空洞，你的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，我反驳着我放着那些心结， And I am loser a winner within this kid 家兄弟大排寒，个个嗓门都亮堂，飞机火车和轮船不如我在马路盘旋，我是城市勤快的马，运输梦想你我他，我是城市流动的侠，跨越万户与千家。 哎呀，真讨厌， 噪音噪音， 真的讨厌。 我真伤心。 为了城市的环境和大家的健康，请您不要随意按喇叭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文永贵，